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平衡。 检察长看着新剑，深深的目光带着一股压力。 你应该明白，任何的案件都有程序，不尊重这个程序，哪怕你拿出的证据再有说服力也是没用的。你以为抗诉到底是一件多容易的事情？ 紧接着补的这一句说的新倩的脸色很难看。他知道乌世国的案子想开第二次抗诉很难，不说这个时候本来压力就够大的了，就说之前也没有过先例，尤其是高检直接提出再审抗诉，无论是影响力还是后果都很严重，这些他都知道。但是就算如此，他也必须要促成这次抗诉，不然钱真就白牺牲了。庄一伟躺在医院里，处长在看守所，复制曹峰假配熬了那么多天都是白费力气。他语气有点急切地看着检察长。 检察长，我相信你也知道钱真殉职的事儿。为了这个案子已经太多人牺牲了，如果最后这点压力我们顶不住，很多人会死不瞑目的。 检察长脸色一沉。 新剑。 检察长，我已经不记得我到底有多久没真正睡觉了，因为我根本就睡不着。一旦闭上眼睛，我就想到杨顺国，想到那个到现在真凶还没有被捉到的大学生，想到被郭槐误杀却顶替了他的被害人，想到庄一伟，想到钱真，想到看守所里的处长，我就真的睡不着。我觉得我这心里跟压了千斤的石头一样，沉得我心慌。我们做检控的，所做所求的无非就是还给所有人一个公平公正的审判。既然有人犯了罪，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这是法律的尊严，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新界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微微攥着拳的。 扛着再大的压力我都不怕，无论上面的压力也好，舆论也好，给我再多压力我都承受得了。既然已经走到了现在，我就一步都不会退让妥协。 他身上压着的是太多人的希望，哪怕再艰难他也要撑下去。检察长当时很久没有说话，只是靠在办公椅上很沉重地长出了一口气，半天看着新建。 我会开一次会来决定这个案子，能不能说服别人就看你自己了。 最后是采用了投票的方式，在会议上新家把所有的证据呈给了当时参会的大检察官们，结果是压倒性的通过了抗诉申请。但是新建并不能作为主诉，因为他身上实在集中了太多的注意，外面的媒体也没那么容易放过他。现在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缺一个诉讼人。赵鹏志不做公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高检的工作性质，他更多的是在进行一些调查以及案件的审理工作。这种案件的公诉人必须要找一个经验老道的人选，因为想也知道这种案件的审理过程不会太顺利。白长明这样的人，无论是对于法院还是对于律师这方面都会有不小的压力。最后检察长找到的人是一直跟傅志在一个办公室的王姐，在高检看见她的时候，傅志很是意外。 王姐，主诉是你啊？ 怎么，觉得我诉不了？ 王红笑了笑，她拍拍傅志的肩膀。 放心吧，你们做的所有人都看着呢。 实际上，后来傅志和新建才知道，是王姐主动跟检察长要求做这次主诉的。系统内确实再也找不出几个像他这样一直有几十年庭诉经验的老检察官。 反正我马上也要退休了，你们小年轻的都不怕，我都干到头了，我怕什么呀？ 傅志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新建说过的另外一句话。有时候当你以为会是自己在对抗全世界的时候，其实是整个世界站在你这边。因为郭槐的归案，季兰终于没有再继续坚持一口咬定案件与自己无关， 新建再去提讯他的时候，他配合了很多，只是表情十分的灰败，似乎是已经认清了目前的局面和自己所要面临的最终结果。当年是怎么通过白长明一步一步摸透违规操作的一套规律？第一次接受冯玉莲所给的活动费是20万，傅志当时问得咬牙切齿， 20万就足够让你们收买人命？ 季兰很惨淡地笑了一下， 那个时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如果你不做，自然会有其他人来做，那你只能让地方给别人。当你发觉身边人人都是这样的时候，不这么做就是你的问题。 他深吸了一口气，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觉得没有几个人干净。 你一共涉及几起案件的证据渎职？ 其实没有多少。 季兰疲惫地叹了口气， 这种事做得多还是会害怕的，我后来不在公诉做了，也是为了避开这些关口。我也害怕，从第一次帮人销毁证据，我就隐隐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自己是罪有应得，季兰知道自己这次是逃不掉了。听季兰供述这段过往的时候，傅志的心情和当初听到处长说到那些的时候完全不同。或许是因为这两个人本来的立场以及出发点就不同，即便是季兰的语气很唏嘘，听完了他说的种种，傅志只觉得愤怒。一直到回到检察院，他的眉头就没有松开过。王姐在旁边笑了一下， 以前都没发觉你还挺情绪化的。 合作了这么长时间，印象里的这个年轻人总是漫不经心、慵懒无味的调调，做事仔细，但是从没有见过投入多少精神。也只有最初刚见到他进检察院的时候，才似乎有过那么一阵不太一样的状态。傅志有点尴尬，他推了推眼镜， 王姐别笑话我了。 这不是笑话。 王红摇头， 做检查的没有这点情绪化是做不好的，不是你永远理智才说明你能够看清楚问题。谁在遇到这种案件的时候都没办法做到泰然处之，这是个人三观的问题吧。我之所以喜欢做检察官，也是因为每次这种感情上的共鸣都让我觉得我自己所做的是一件代表了很多人在说话的工作。我是在为那些没办法将这些说出口的人在说话。 他感慨地敛下视线，然后微笑地抬起头看着傅志。 傅志，你会是一个好检察官的。 站在他对面的傅志也笑了。 嗯。 想当然，案件的审理过程很艰难，推进的速度很慢。既然认罪了，白长明却不是一定会被逮捕，至少他的批捕令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签的。有人希望案件到季兰这里就截止了，所以拼命地在阻止他们案件的审理进度。鉴于这种局面，新建找了几个记者进行了几次专访，访问的对象不是他自己，而是季兰、曹峰还有王红。最初的法制媒体是不肯刊登这样的专访内容的，甚至在了解涉及的人员有白长明这样的人时，果断地拒绝了新建。最后帮上忙的是李磊。第一家将乌世国的案子放在头版的是检察系统的报社，负责人就是李磊的父亲。这种事情永远是一种连带的煽动性，在检察爆出了这样的采访之后，相关的法制传媒也陆陆续续有几家愿意配合了。没有之前新建那件事扩展渲染的快速，但是一点点能够感觉到有所进展。最后他们惊动了相关的系统部门来了解情况，之前对白长明有所怀疑的涉嫌案件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地爆出来，终于高姐签下了白长明的逮捕令。去抓人的那天，邢介和傅志都去了，负责逮捕的是庄一伟和钱真所在的刑侦队。在现场宣读逮捕令文书的时候，旁边甚至有人在低声咒骂， 那一刻，傅志和新建才算是真正的松了一口气。